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胡林驼海川质问这位庄主爷，庄主爷一笑，用手往北屋一指：“童委员，北屋里西里间住着两位高人，你要敢去见他们，我就佩服你。”天王大帝王二，谁我不敢见呢？带路。好，涂委员请。海川手持清风落叶扫，迈步跟着往里走。到了北屋，庄主一挑这帘笼，同林迈步进了西里间，往里一看，迎面云床之上坐着两位出家的道长。上手是谭孝清居无极子上道明，下手是爱莲居士太乙剑可河道元，正是同林的两位授业老恩师，清初四大名剑三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亲传弟子。同林看见授业恩师的，哎呀，撒手螳螂螂一扔宝剑，紧行几步趴在地上：“师父，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”上道爷把拂尘取下来，往海川头顶上一放：“冤家你大胆呐！想当年在玲珑岛，你被困镇海川，身逢绝地，要不是为师赶到，你早已然身首异处了啊！”就是因为你亲身涉险，胆大妄为啊，为师叫你戒骄戒躁，你却眼空四海啊，所以今日才遭此莫顶之灾。你招来这样的杀身之祸，通林呐，前车之鉴是后世之师，你怎么就把威师的教导抛于九霄云外啊？你奉圣命保钦差，责任之大，皇上的重托，兄长的话你当作耳旁风，知大人于不顾，致使奸鬼之徒得逞，加害钦差，倘若奸臣得逞，你将如何呀？大人丢失了，你不想千方妙计寻找钦差，反而自枪而亡，难道说大人被害你一死了事吗？这是匹夫之行啊！为师屡次告诫你，却当成了耳旁之风，纯属可恶之极。老仙长是越说有气啊，丛林把头一低，汗流浃背。就在这时候，帘笼一挑，有人进来了，就跟上道明何道元说：“两位师伯，不要再责备我的师弟了，他定会痛改前非的。”海川甭回头，听声音就知道是钦差大人年羹尧，心说：“何算你就算计我一个人啊，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”因为丛林到树林的那边去给年羹尧沏茶去了， 严正要坐在长凳上等着，这时候从北边呢就来一和尚，这个和尚长着一脸的横丝肉，穿着灰僧袍，手中拿着引磬，插着一支香，这香呢叫拍花香。这和尚呢叫法福，是西北山花中成佛寺的和尚，指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实际上他是下五门的贼，也是建山的山眼呐。严钦差坐着大轿来到建州了，这法福奉建山之命一直暗中跟着，看得细极了。今天他看见连征瑶一个人坐这儿，同林沏茶去了，他点着拍花香就过来了，来到年羹尧面前，礼陀佛施主。他冲着年羹尧一晃给香，年羹尧两眼发直了，站起来就跟着法福走，一直走到成福寺，进了角门了。到了北达殿，这法福就把年羹尧绑在椅子上，然后用凉水一喷，噗的一下，年羹尧机灵灵打一冷战，醒过来一看，坏了，就知道自己大难临身了，面前站着一个凶和尚，面带杀机。年羹尧很沉着呀，和尚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身无分文，你为什么存心害我？弥陀佛，和尚与你有缘呐，算你命该死在我手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乃买卖客商，路经此地。哈哈哈！甭说了，你是国家一品大员年羹尧，罗汉也早就认识你。既知本钦差，还敢加害了？朝廷王法重如泰山，出家人不思参禅念经，竟敢勾结贼匪。你做出不利国家之事，加害本钦差，我告诉你，我年羹尧既是忠臣，就不怕死。其实年羹尧心里也埋怨海川呢，你哪儿去了？法福瞧着这年羹尧，心说小贼夜长了命多，我先杀了你吧，拿着你人头我进剑山情场。他想到这儿，一回手，擦，就把刀拉出来了。年羹尧，我也知道你是清官，可是我非杀你不可。这法佛一举刀，年羹尧只好闭目等死吧，把头一低，眼睛一闭，嗯，没动静。年羹尧睁眼再一看，法佛就被点了穴了，出气入气都难了，目瞪口呆。再一瞧，面前站着两位仙长，发挽银丝，燃垂玉线，道骨仙风，正是两位师伯老剑客尚道明跟何道元。因为去年北京三月三亮标会在蟠桃宫办的，亮标会完了，这老哥俩可没走，就住在了清真寺老筛海爷金元那儿了。因为老哥俩不放心呢，爱托童林吐了血了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好，这哥俩呢就没走，经常的去问。后来听说海川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四川，这哥俩是又喜又忧，喜的是童林病体痊愈了，忧的是四川剑山蓬莱岛跟四川全川这盗匪太多呀，武林高人辈出，海川人单势孤，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四川，开仓放阵能成功吗？哥俩不放心，一商量，得嘞，咱们跟着吧。所以老哥俩一直跟着钦差大人年羹尧。年羹尧一上路，剑山蓬莱岛的贼就行动了。保定府想行刺，没刺杀成功。太原府年羹尧丢了金牌，到了凤翔府年羹尧遇难，这些侠客剑客帮着海川来保着年羹尧，这些事情二位道长全都知道。 等到了建州了，老哥俩一想啊，丛林身旁高人不少了，干脆咱们哥俩呀、啊、到紫霞庄去。这紫霞庄住着两位侠客，一位是丛林的大师兄，姓名名臣字赵远，一位呢是明赵远的好朋友石永杰，双侠吗？双侠住在紫霞庄。这哥俩一琢磨，干脆上紫霞庄石永杰明臣的家去。老哥俩商量好了要走了，不放心海川，也不放心年羹尧，临走的时候到建川衙门这看看，嗯，正好看见佟林跟年羹尧两个人身穿便装，由打建州衙门这后门出来了。哥俩当时就明白了，这准是有高人出主意了，让大人乔装改变，佟林一个人保着，这海川一人行吗？老哥俩心中叨念，海川海川，你怎么一个人敢陪着钦差大人走啊？非出事不可呀。说出事真出事，海川一个人就不行啊。这老哥俩跟着正好看见这饭摊，佟林沏茶去了，来一和尚用拍花香把大人拍走了。两个道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多悬哪。这么着老哥俩就跟着到了城福寺，一翻墙过去了，法服要下毒手，上道爷赶紧过去伸手就把这和尚点住了。何道爷赶紧过来给年羹尧的绑绳松开了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大人受惊。年羹尧赶紧给二位老人道谢吧。道爷就问他，您怎么让海川一个人保着出来呀？嗨，事到如今我也后了悔了，二位师伯把这凶僧。说到这儿年羹尧一比划，那意思杀了。俩道爷明白了，就把这凶僧拉到外头杀了给埋了。回来就跟年羹尧说，大人啊，此地离我弟子明赵远的家已然不远了，不如啊咱们先到他们家休息一下。好吧，这样年羹尧就跟着二位道长来到紫霞庄。石永杰明臣一看两位道爷来了，赶紧迎接，就给接进来了。等到了家中，二位道爷跟年羹尧把事情说清楚了。上道长说，石永杰啊，赵远啊，你们两个人可得戏耍海川一下，让他得长长经验教训，把他给带到家来。老道爷就告诉明臣，让石永杰去找他往家带，等佟林来了你必须把佟林赢了。这明臣明道也摇了摇头，师父您知道弟子的能耐比不了我师弟海川呢。没关系，为师教给你三招杆棒，你先动手。海川他能耐再大，他也是我们哥俩教的，你按照我的办法给他一个冷不防啊，猛击夺速，你准能赢得了他。老道长就教了明臣三手杆棒，就赢佟林这三手。同时老道长就嘱咐家人石小三儿，等佟林来了你怎么说话，你怎么把他引进来。佟林果然来了，老道长一教训他，年羹尧在外边听着心疼啊，这才进来给佟林讲情。石永杰明赵远在旁边把海川的宝剑捡起来，海川站起身形给年羹尧施礼，年羹尧就把城夫寺遇险的事说了。海川呐、啊，两位老人家要教训教训你才这么办的。上道爷用手一指，海川呐、啊，给你两个哥哥磕头，这是你大师兄。哎呦，佟林可是头一回见大哥，赶紧过去给大师哥明臣磕头。明臣就跟海川说，佟林呐、啊，这是你老哥哥石永杰， 佟林心说这老爷子不让我上吊，树林子都是他们家的，把我弄这儿来了。佟林跪倒磕头吧。石永杰用手相搀，因为石永杰不是佟林的亲师哥呀。兄弟啊，这是老人家叫办的，不然的话玉兄怎么敢和你开玩笑啊。海川站起身形，把宝剑收起来。年羹尧可知道佟林在恩师面前行动不自由，那年羹尧多聪明啊。海川呐，你们哥仨到前边洗洗脸吃点东西吧，我在后边陪着二位老人家用点素菜就行了。明晨立刻吩咐下去，给他们爷儿仨一杯斋饭素酒。这哥仨呢就来到前厅了。石小三儿正在这站着呢。钱大爷，我招您生气了，我叫石小三儿，我在这好好伺候您。得了，不知者不怪，你也原谅我佟林鲁莽。钱大爷，您叫我这后脑勺磕里打破。明晨也乐了，三儿啊，你受委屈了，我给你十两银子。得，我谢谢二员外爷。哥几个是哈哈大笑，然后洗脸漱口，准备酒饭。哥仨做好了斟酒布菜。酒过三巡了，佟林把这酒盅往这一搁，也不吃菜了，也不喝酒了。石永杰就劝：“兄弟，一天劳累你也饿了，赶紧吃吧。”啊！因为石永杰呢心里别扭，总觉得把佟林诓过来有点对不起他，人家明晨跟海川是亲师兄弟，圆了扁扁了圆没关系，大骂都可以，可我呢不行，朋友之交啊，总觉得有点对不起海川。可海川呢没往心里去，海川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就问石永杰：“老哥哥，咱们这儿离剑山还有多远呢？”“不足60里。”“您对剑山熟不熟？”“不熟。”“小弟我打算趁今天晚上到剑山去看看，你们哥俩能不能跟小弟我去一趟啊？”“嘿，明晨怎么气呀，心说佟林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，刚才急得要上吊，这么一会儿要去探剑山，纯粹是想入非非呀。那探山就你跟着我们哥俩，那剑山多少高人呢，竟是潇洒埋伏，去得了吗？”石永杰一摆手：“佟贤弟啊，你要知道剑山蓬莱岛方圆数百里，三面是水，一面临山，都是悬崖峭壁，猿猴难攀，三面临江，那水势滔滔，波浪翻滚。兄弟我问你，你会水吗？”“哎呦，小弟我不识水性。”“不是老哥哥，我说你，你不会水，甭说剑山之中武艺高强的比比皆是，即使是空山，兄弟你不会水你也进不去呀。”海川听到这儿，他不理石老侠了，他看着师哥明晨：“师哥呀，小弟奉圣旨保钦差大人查办剑山，难道就因为剑山地势险要小弟就不敢去了吗？将来传到天下武林人的耳朵里，这武林豪杰如何议论小弟呀？”“您瞧，石老哥哥年纪大了，胆小了，我不敢强求，您我可不管，您是我亲师哥，您必须得跟我去。”明晨心里这气呀，咱们是自家兄弟，有什么话都好说，你不应该用激将法激给石永杰呀。明晨刚要说话，这石永杰站起来了：“赵然，我可不管你，你不去可以，哥哥我啊是舍命陪君子，我是非去不可，不能叫海川兄弟说我石永杰贪生怕死。”哎呦，急着明晨直摇头直摆手啊：“哥哥您这么大年纪闹着玩的，海川用的是激将之法呀，您怎么上当啊？”石永杰一跺脚：“ 赵人，你不去，我带海川去。海川心里乐，嘴里可不说。哎，凌晨叹了一口气，得了，您都去，我能不去吗？小三啊，石小三进来了，阎王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跟大爷带着童侠客爷要去探剑山啊，你可不许对两位仙长爷讲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这小三明白了，这是让我立刻去告诉二位仙长啊。是，我记住了。他转身刚要走，那海川也明白了。三儿，侠客爷回来。哎，侠客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海川乐了，你家原来叫你等着我们前脚走，你马上去禀报二位仙长，二位仙长再把你们追回来，是不是啊？可有侠客爷，你可多心了，我哪能这么办呢？童莲不管他说什么，一伸手掐住小三的后脖杆，往地上一摁，四马倒船蹄，就把这石小三捆上了。三儿啊，这回你踏踏实实睡一觉吧，谢谢家老爷让您疼我。童林扯起一块衣襟来，张嘴，哎，拿着衣襟把小三的嘴堵上了。三儿啊，冷吗？这小三说不出话来，摇了摇头。海川呢，就给小三盖上一条大被子，又盖上一条，好，连着盖上四条被子，又拿一大枕头把这犄角一压，把灯吹了。石永杰、明晨二位没有办法，各自带好了军刃，跟着佟林、佟海川蹭蹭蹭跳出西墙，他身形走矮式，施展陆地飞行之术，三条黑影的快呀，如骏马奔驰，几十里路很快就到了。这时候就听见江水声若牛吼啊，再看江中白浪滚滚，哥仨穿出护江的树林，就看江水激流拍打江岸。白龙江啊，江面得有二里多地这么宽呢、啊。远望剑山云雾弥漫，寻耕走仇的兵丁打着灯笼鱼贯而行，就如同蚂蚁盘卧。这座剑山蓬莱岛可是一夫挡关万夫难攻啊。明晨低低的声音跟佟林说，海川呐、啊，死心了吧？我和哥哥赴水能过去，你连狗刨都不会，你即便过去也无济于事啊。石永杰不说话，反正你佟林说上哪儿我就上哪儿，我不能让你说我是胆小鬼。佟林想了想，哥哥，咱们哥仨往西北转转。行，这三个人顺着白龙江往西北走，走出六七十里地，江水仍然是又急又狂，哥仨又往西南方向转出一百多里地去，没法进去。三个人又回到正面了。这座剑山蓬莱岛是坐西朝东，东边是正面。这哥仨就在江边徘徊，走吧不甘心，不走吧又进不去。眼瞧着东方发小，远似敲钟，岩村激唱了。再往江边上一看，已然有了打鱼的了。明晨说话了，师弟呀、啊，这打鱼的可都是剑山的山眼呐、啊，咱们在这儿可不方便。哎，佟林没办法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二位哥哥，咱们回去吧。”哥仨退进了树林，顺着小路往回走。刚走几步，迎面就来了一个人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下回再说。Thank you.

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城。 丛林跟着两个老哥哥，石永杰还有名臣明道远去探这剑山。没办法进山的，进不去往回走吧。哥仨退进了树林子，顺着小路正往回走呢，刚走几步，突然间发现迎面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长得中等身材，头戴斗笠，穿着一身蓝，腰中系着围裙，光着脚穿着鞋，花白的小辫，长得是浓眉阔目，一部花白胡须，走道呢稍微有点点脚，但是不太明显。这个人面带忠厚，不像是奸鬼之人。肩上挑着担子，这担子前面后边都是捕鱼的工具。打鱼的这个人看见三位侠客了，他也站住了，把这挑子放下，上下打量这三位侠客。朋友，清晨起来到这儿有何公干呢？明道远一抱拳啊，我们哥仨是遛个早弯，偶尔到此。不对吧，看阁下仪表非俗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你要问我家住此地紫霞庄，姓名名臣字兆远。哎呦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紫霞庄双侠的明老侠客爷呀，久仰久仰。说到这儿呢，他用手一指石永杰，您呢？啊，姓石名永杰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原来是石老侠客，久仰久仰，失敬失敬。说到这儿用手一指海川，阁下您怎么称呼我？同林一想，两位兄长都通名报姓了，人家是当地人，报出名姓来谁都知道。我呢不是当地人呢，可是我也不能当着哥哥报个假名啊，含着呢。同林想到这一抱拳，老朋友，你要问吗？在下姓同名林，表字海川。哎呦，阁下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妇孺尽知的童侠客吗？不敢当，正是晚生。敢问老英雄贵姓啊？在下是山东泰安州余家坡的人士，铁拐渔夫楚风潮。原来是楚老英雄，请问裘守龙武大爷您知道不知道啊？那是我师弟啊，童侠的爷您认识？那是我八拜结交的兄长啊，那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啊。侠客爷，荒舍离此不远，请到舍下一叙吧。请。说着呢，这楚凤朝就把担子挑起来了，他在前边走，三位侠客在后边跟着。走到绿树丛中，就看见前面有个小村子，这个村子盖得很新鲜，村子当中间是一条正街，南北相对，一共呢是18对房屋，是个36户的小渔村。楚凤朝来到自家门前，把门开开，请吧，就把这三位侠客爷让进来了。哥仨进来一看，这院子里头有活水的鱼池，有晾网有晒网的地方，有放工具的地方。北屋是个宽敞大厅，竹子制的各种家具十分清雅。三位侠客进来之后，楚凤朝给打了洗脸水漱口水，哥仨擦了擦脸漱了漱口就坐下了。佟林就问呢，楚老英雄， 看您这房子好像是按照规划盖的。从侠客爷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我师哥呢，人称镇江苍龙，姓龙名斗，字九公。还有一位呢，是翻江倒海第五龙，姓于名变，于子江。这哥俩呀，那是剑山的水军政府元帅。跟您说，我的师伯伯姓于，双名子玉，人称醉仙翁，也住在剑山。是我这位伯父，他老人家出的主意，给这一带呢建立了不少的渔户村。盖好这村子之后呢，就让我从山东来到这儿来当个村正。这房子可盖了十几年了。哦，石永杰看了看明晨，明晨轻轻点了点头，这老哥俩明白了，楚凤朝的伯父是山东泰安州吴老的头一老。山东泰安州吴老天下闻名啊，头一位就是醉仙翁于庭于子玉，二一位呢是九夷翁于让，三余呢就是镜湖翁于秀，四余是白鱼翁于谦，五爷姓于名富，字松林，跟大爷呢是亲哥俩，那三位姓于的，哎，虽然姓于，跟他们只是师兄弟，吴老当中的几老，跟他们可没有亲情关系。哈，哥俩点了点头，同时也就明白了，这位楚凤朝就是剑山的山眼呐。不过老哥俩也清楚，楚凤朝虽然是剑山的山眼，但是他是泰安州吴老的弟子，那可是名门正户。既然是名门正户的武林高手，为什么跟剑山这么近乎呢？老哥俩可就不明白了。海川可不管这一套啊，他着急啊，一抱拳：“楚大哥呀，小弟这一次奉圣命，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剑山，总得要灭倒小山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就请我两位兄长跟着我到山中去看看。哎，吾乃大江相隔，路阻难行，我们正要回去，可巧碰见楚兄了。”楚凤朝听到这点了点头。童侠客，石老侠客，明老侠客，你们三位想到剑山去看看，其实也不太难。我家中有泰安州吴老独创的福江莲花粥。剑山呐，它北边是青龙闸，那儿呢有一个卸甲山环，是剑山卸红的地方，有个名字叫凤眼孔，要从凤眼孔呢就可以进这剑山了。不过我把丑话说得头头，就是你们三位侠客爷即便进了山，嘿嘿，我看也是没什么用处吧。你们到里边掀不起什么大浪来，因为山中的能人太多呀。恕我直言，三位侠客爷可千万不要怪我呀。啊，统领童海川点了点头：“老英雄，您的话我弟兄是深信不疑的。不过一味与儿筹谋，武林可而绝景，我们只是想到里边去看看，身临其境，感觉感觉，将来恭喜剑山的时候，心里边的好有个底儿。要是这样呢，我给您帮帮忙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了三位呢在我这儿睡一觉，我到江中去打鱼也好遮人耳目，咱们到晚上再行事。好吧，就依楚老英雄。”楚凤朝立刻做饭，打鱼的嘛少不了活鱼活虾。等这四个人吃完饭之后，楚凤朝给汆了一壶水，把茶沏上了，然后就告辞了。楚凤朝挑了渔具，把街门道锁，打鱼去了。哥仨就坐在屋中打坐养神。等一觉醒来，太阳都落了山了，楚凤朝回来了， 洗了几脸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就把鱼放进了鱼池，鱼网给晾上了，然后四个人吃饭。吃完饭慢慢耗着，就耗到出谷了。楚凤朝扛着长竹竿短竹竿，手里提着一个包袱，侠客爷您跟我走吧。好啊，三位侠客跟着楚凤朝离开家，把门反锁上了，顺着树林中的蜿蜒小路一直往前走，就奔了江岸了。天高月小，波光粼粼，江水湍急，这会水的人看见都害怕呀，何况不会水的呢。在江边这儿，楚凤朝站住了，哥仨也站住了。楚凤朝把包袱打开了，里边呢有个油厨的船体，他立一根竹竿，然后又横一根竹竿，横竿当中是个螺丝口，上好了，然后再立一根，再横一根，就这样横一根竖一根，两边呢就跟鱼刺似的，有长有短，周围呢用竹板给管住了，这船的骨架就出来了。用这油绸的一套，拿这竹板一压，两只竹桨一根缆绳，这船就成型了。嘿，好啊，侠客爷，您先别夸，您呐，把这只福江莲花舟搭在江边的水里。好，佟林去放船，楚凤朝呢，用手提着这缆绳。你们哥仨上船吧，我可嘱咐你们，第一位落在这船的当中。第二位第三位要上船，落在船的两头，等我上去的时候，有两位您得往前跨一步，不然的话船体太轻太小，挺容易翻船的。三位可记住了。大家伙答应一声，楚凤朝一招手，哪位先上船吧。海川说我先来。海川纵身一跳，轻轻地落在这小舟之上，这小船微微这么一晃。这三位都非常佩服海川的精工提纵术。施用蝶还有明臣二老飞身就上了船了，一个落在船头，一个落在船尾。楚凤朝倒了倒这缆绳，注意，我还要上船了。他往起一纵身，海川跟施用蝶都往前面迈了一步，楚凤朝就落在这舟中，然后用双桨拍打江水。白龙江水又宽，波浪又急呀，这只小小的福江莲花舟如同一朵莲花浮在水面，在浪里穿行，横插大江，就奔往西北了。走出大约十里的水面，船舟靠了江岸了。这哥几个一瞧，这剑山黑压压如同锅底呀、啊、这岸边有五尺多宽的坡地。楚凤朝的拉着缆绳上来，三侠也都上来了。楚凤朝往西北一指，三位侠客爷，你们顺着江边走，再往西北方向大约二里地吧，就看见卸甲山环了，里边的水呀、啊、有大腿深，有一个大孔，一直通到里边是泄水的地方。这孔呢，一半有水，一半没水，形同凤眼，所以人们叫它凤眼孔。侠客爷，您可以趟着水过去。大约过了半里地就没水了。凤眼孔估计十里地左右吧。只要从这儿出去，就是天井洞，四面环山，上了山可就是里山了。我只能在这儿等着你们众位了。我后到四更天，如果四更过去，打鱼的可要入江打鱼了，我在这儿可就不方便了。这么着，我候着，如果到了四更天你们三位还没回来，那你们就出不来了，你们就藏在山中，明天晚上二更天我再到这儿来接你们三位。今天要接不到，我可就不接了，我明天再来。如果明天要接不到，众位我就没法接了。三位 记清楚了吗？啊，有劳楚老英雄，我们记住了，我们去了。好吧，海川在前边，石永杰第二，明臣第三，三位侠客爷青山提气往上走，这山道窄呀，而且又陡，非常不好走。等这哥仨到了卸甲山环，石永杰、明臣二位老侠客就开始脱鞋扒袜子了，然后撩起了长衫，挽起了裤脚，下水了。老哥俩趟着水往前走，佟林、佟海川轻轻一提气，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，他顺着山环爬进去。嘿，这老哥俩一瞧，心里生气呀，我们老哥俩趟水，你爬着进来。海川功夫好啊，蝎子倒爬墙，由打孔顶上爬过去，直到没水的地方一提气下来了。这么一来呢，佟林反而走到前头了，在前面等候两位哥哥。时间不大，二位老侠客也到了。石永杰一朝大指，兄弟好劲的功夫。海川脸红了，哥哥您过奖了。两位老侠客擦水穿鞋，佟林一伸手就把腰中的宝剑秋风落叶扫给拉出来了，唯恐宝剑光芒四射被人发现，就把这宝剑呢在泥水里扎，让宝剑沾上泥，把光芒掩住了。二老互相一递眼神，心说海川小小年纪经验不少啊。哥仨继续往前走，这孔口呢已然在眼前了。海川突然间一个猛击夺速，蹭点窜出孔外，宝剑一合，老子作动，就把门口封住了。看了看四外没人，然后用宝剑轻轻一敲，这石头汤汤汤一响，二位老侠客这才出来，一看果然是个天井大洞。海川一打手势，三位侠客也上山了，就隐蔽在石头后头，拢目望里头观瞧，就瞧见剑山绵亘起伏，而且呢有大片的树林，再看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里边非常的平静。明臣说话了，海川呐，查不到什么紧要的东西，咱们回去吧，天已然不早了。海川呢突然间往前一指，哥哥你瞧前面有座大山，小弟呢我进去看看，然后咱们再回去。这明臣刚要拦，那海川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，脚底下用力盘着小道就上了山了。到了山上，他往四下一看，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就发现眼前一块大巨石，这块石头只有两间屋这么大，两丈高。海川呢想到上边看看，仔细一瞧，就在大巨石后边藏着一个贼，手里拿着一条辣杆枪，鬼鬼祟祟的。佟林诚心没瞧见，他退着呢往这贼的眼前走。这贼以为佟林没发现自己呢，抽个冷的就照着海川的后背唰，这枪就到了。这手功夫叫金刃刺锋，还挺快。佟林、佟海川一转身，双手一攥他这枪，一抬左腿，砰，就把这贼踹出一溜滚去，顺着里边的山坡咕噜噜噜就咕噜下去了。海川是撒腿就追，前面这人跑功夫可不成啊，跑着跑着，佟林一看前面有个树林子，这贼呢就钻了树林子了。佟林刚一瞧，听后边有声音，就在树林的后边，哒哒，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出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心里呢，肩膀不晃，快。海川心说：“这个贼怎么那么快呀？”亦步亦趋的到了跟前，海川可觉得不对了，低下头来仔细一瞧，嘿，发现了底下有闲草。海川明白了，这是个走线人。 海川呐、就把秋风落叶扫亮出来了，软剑鞘往腰里一别，脚底下用力，他往前追。这走线人往前走非常快，秃驴在后边追，追着追着就追到一片树林的头了。佟丽猛然间往前唰的一赶，宝剑往前一推，拦腰就砍，嚓！就这一下，走线人上半截掉下来，扑通一下就倒了。刚倒，树林的后边嘎巴嘎巴嘎巴，吱吱吱吱吱吱，又出来三个走线人。嘿，佟丽一瞧这三个走线人往东跑。赶紧绕过树林的脚下加进，就追赶着三个走线人，叉叉叉叉，快如电掣风驰啊！这三个走线人往前走，有一个拐弯的地方，海川一个燕子三抄水，唰唰唰，他抄着近道了。站住之后，这三个走线人才到。海川迎着三个走线人的前胸，这宝剑啪往前一推，叉叉叉。三声响，这三个走线人齐腰就被佟林的宝剑斩断了，走线人栽倒在地下了。佟林不由得仰天狂笑，哈哈哈哈，人言剑山龙潭虎穴，我佟老进来摧枯拉朽啊。他话音刚落，突然间树林当中蹭一下窜出一人来，大胆头爷竟敢夜探我剑山了。佟林同海川一瞧，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，剑帕缠头，手持单刀，长得是阴阳脸，凶恶极了。海川一看认识，正是阴阳判官裴文，一个贼。海川还没说话呢，这裴文举起刀来往前一窜，唰的一下举刀就剁。海川宝剑一迎，嚓就一下。因为佟林佟海川这口宝剑秋风落叶扫是保兵的吹毛断刃，宝剑往上一迎，裴文这刀嚓的一下嘡落在地上就两截了，吓得裴文是磨头就跑啊。海川奔过来拔草熏蛇，宝剑往上一甩，红光崩裂，裴文是头失两分。就在这时候，树林东边嘎巴又出了一个走线人，海川赶紧就追，大约追了有三里地，海川飞身过去，秋风落叶扫往前一递，嚓就扎在走线人前胸了，哭通一声，这走线人就趴下了。佟林往四面观瞧，树林当中有人高声喊：“姓佟的，你敢夜进探山吗？”佟林顺声音一看，原来是裴文的兄弟花面判官裴武，也认识。裴武往前一扑身，举刀就剁。佟林赶紧怀中抱着宝剑往前进，裴武往回一抽刀，海川的剑快呀，使了一招白鹤玄灵，快就在裴武的肋窝上就扎上了。哎呀，这裴武一阵抽搐，死尸就栽倒了。嘎巴肉吃，又出了一走线人，海川绕过树林飞身就追，追出三里地界，宝剑一举，光华四射，走线人又趴下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树林中有人哈哈大笑：“佟林佟海川夜探剑山蓬莱岛，下回再说。” 我这里一